一次同大家讲故事，叫做《怪物》。我是一个没自制能力的人，特别是对饮酒一件事。上午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，话晚上同学聚会，好好悠悠就谂啦。对于车，我都是没自制能力的。我喜欢开快车，只要有可能，我都是尽可能咁开快。我喜欢听风吹过耳仔的声音，好好听，好有感觉。时间过得好快，我仲记得今朝早接到电话嗰时佢轻病嘅心情。依家就饮到晕头转向啦。几个好心嘅同学就叫我搭车翻屋企，但系佢哋唔知道，我更中意饮酒开车嘅感觉，嗰种奇妙嘅感觉就好似引车合一咁。街上面几乎冇乜行人啦，呢阵时系开快车嘅最好时机，我可以肆无忌惮咁开，同风比速度。可能是酒精的作用，我越开越快，条路又变得越来越陌生了。我开在一条完全不识的路上，看起上来似高速路，但是又不是很确定。正在想紧的时候，突然之间车厢前面突然之间企着一个人，不是，确实来讲是一只怪物。他将血肉模糊的脸好像被火烧过咁，五官完全黐埋一嚿，还有一些烂肉在迎风飘动。呢一刻将我啲酒意全部吓冇晒，只怪物用力咁敲我车窗，个嘴喺度不停咁一张一合。我知道佢要食我，我加大咗油门想摆脱佢，但系完全冇用。只怪物好似同我部车黐埋咁，任凭我将油门踩到最大，开到部车左拐右拐咁，都系冇大作用。十秒钟之后，我冲下咗悬崖，原来我开喺一个正在修建嘅山路上边。当我擘开眼的时候，我见到自己瞓在一边，部车完全烧毁了，我烧到满目全非，我知道我死了。突然之间，我听到远处传来汽车引擎传来那些呜呜声，我抬头一看，原来是我部车。我赶紧飞了过去，见到自己在开车，再开前面就是悬崖了。我不可以死的，我趴在车厢上面用力咁拍打住玻璃，大声咁叫：停车！快啲停车啊！但系冇用，部车开得越嚟越快，我就眼睁睁咁见到自己冲向咗悬崖。